分多反正，我哋最積極 ，HK 偏得多金，我係譚志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又系广告时间啦！大人民超市大厨腊肠系列特价发售，由即日开始上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订购香港制造嘅大厨系列腊肠，买齐一套四款，包括王牌腊肠、鲜肉腊肠、鲜鸭鹅润肠，同埋大受欢迎嘅鲜鹅润肠各一斤，只需600元咋。查询25686811啦， 喂，几似萧生喎、啊，你真系读得，依家萧生好味喎， 你读得真系衰，搞到我唔博都系，唉，搞到人哋你卖广告定系真系帮人倒卖， 系嘛？唔系啩，大佬，我有诚意噶。 不过话实话，老实讲，即系阿爸阿妈年代开始咧，即系又食呢、這个咩发菜啊、冬菇啊、蚝豉啊、腊肠嗰啲咧，我呢一生人都唔食。 啊！就系老少嗰啲先食。 喂，但系嗰日咧， 食过之后就即系 O K 喎，食啦。喂，何俊仁仲夸张啊！即系我唔系帮佢卖广告啊！ 你啊真系好似成龙上身，本来我是猪脚的。 何俊仁仲夸张，佢一坐低未食啫，佢竟然话：喂，老少。啊！肥佬礼都赞你嗰啲腊肠同润肠喎，咁讲，咁跟住我喺度讲笑，我就话喂，屌，咁你系咪应该揾肥佬礼买咧？好过揾我哋买咧，大哥，系嘛？肥佬礼就即系肯定系标志啦，咁鬼肥，大哥，系咪？ 系大佬，即系你冒住呢一个高血压风险或者高呢一个咩， 都要食老烧嘅腊肠同润肠， 都忍唔到口，你话几大镬啊？你话 嗱，为咗保我头先同阿吴博咧，就系中间嗰段笑咧，所以加翻呢一段说话咧，补充翻。 屌，你又唔使即系呢一个咩嘅？ 唔系你讲太夸张个头啊，大佬， 你唔使此地无银嘅吓，吓 OK 啦，系即系心焦噶啦，系咁好啦，咁啊仲有啊，即系听日即系希望见到各位网友啊，咁啊踊跃啲报名呢一个即系网聚，喂，咁但系喂，另外宵夜食嗰个都要交代下喎，大佬， 系 即系原本我哋就系咧预期下，即系 10月16啊嘛， 10月16啊，但系原来发觉咧，喂，嗰日你有行程，你飞咗话哥， 系啊，我唔喺香港啊，所以可能改一月啦， 改一月，大佬， 好 嘛，好啊，好啊，好啊， 亦都冇嚟得咁密啊，大佬， 多啲时间去准备啊，咁一月今年我哋冇咁快咩噶嘛，农历新年啫嘛，系嘛。系咪二月定乜嘢啊？系嘛？ 唔记得啦。 即系一月，我谂1月6日到啦。咁啊，即系1月6日、7日到啦。咁啊，有消息再同大家通知。我哋仲未 book， 好彩仲未 book 位啊，大佬啊，真系。唉，真系。咁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头先我哋原本想讲啦，就系呢一个叫做系23条立法。咁啊，我哋有条片又去咗先啦。 近年来，香港有些人在社会上、在校园里排斥一国、抗拒中央，然后所谓什么本土自觉、香港独立，用各种歪理学说来否定、诋毁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管制，否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有些人甚至还采用激进或暴力的方式，将分裂主义企图诉诸于行动。不管这些人打出什么旗号，伪装成什么理论或者口号，从行为上看是荒谬的，从性质上讲是违法的，从情感上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要毫不犹豫地予以抵制和反对。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不是独立或半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实体。香港基本法已经实施20年了，迄今为止第23条立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实。法律缺位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相信大家已经有目共睹。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全面准确地落实， 这是责无旁贷的。 苹果优惠，开蓝牙定位。 咁啊，头先即系 阿飞哥， 飞哥啦，李飞哥啦，咁佢讲呢啲乜嘢就系话，喂，你而家你唔即系呢个23条未得到全面落实，喺呢个法律缺位系嘛，但系你啲不良影响。咁啊，即系其实你阿李飞讲呢段说话之前咧，其实都我哋都见到好多呢啲前戏啊，呢几日其实呢个礼拜吓，咁啊包括吓呢一个中联办主任啦，系嘛，即系黄志文啦，佢都讲就系话，即系国家安全就系冇两制嘅，系嘛？喂，咁如果系冇两制，好大镬啊，真系好惊啊！嗱，其中呢个礼拜发生件事咧， 洗头艇咯。 嗱，呢个礼拜发生嘅件事咧，就系阿黄宇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即係呢个709呢个维权律师呢黄宇嘅仔呢，咁就前日就话原本諗住出境，即係其实係去日本嘅。咁即係佢都係諗住去呢个澳洲读书啫，係咪啊，即係去澳洲读书之前去日本玩一玩啦。咁屌你老咩，即係佢喺上海上机嘅时候俾人剪鸠烂咗嗰个 passport 嘛。个理由就係话啊，你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喎。 嗯。 你一个维权律师个仔想出境读书去游玩啫，你就话危害国家安全。如果呢一套嘅国家安全观，哇！你话国家安全冇两制，喂，咁我哋好多人嗰个 passport 都要俾佢剪烂嘅，好卵大镬嘅。 即系你讲出入境管制嚟讲，已经杀人咗啦。前排咪即系英国保守党嗰个人权委员会嗰个人嚟，即系香港决志入境啊嘛。 嗯， 跟住话，跟住林郑话呢个系唔知咩，系国家安全定系点样嘅行为啊嘛。 不过嗱，我头先你再细心听翻阿李飞嗰段说话咧、尤其是佢嗰段引言嗰个部分， 嗯， 就正正咧系中咗我哋咧一路以嚟咧系即系主张或者一路喺度解说或者诠释紧咧过去呢个所谓嘅港独， 嗯。 所謂自決啊、獨立或者校園裏邊 啦， 嗰啲咁嘅所作所為咧，其實你真係俾咗子彈佢，即係你俾咗位佢入。嗱，老實講，你話我當後邊背後係冇陰謀成分喺度先，我先講呢一個 scenario， 即係先講呢一個嘅情景出嚟先。你咪戇居咯，你咁樣俾佢位入咧，去立23條嘅立法。好啦，情景二。如果你是有鬼的话，屌你咪真係自编自导自演你班友。阿哥，喂，我几时有讲过，或者係我哋所谓主流嘅反对派几时有讲过话要香港要脱离中国呢，香港要独立呢？喂，你好似打緊空气咁喎。喂，求其有条友 ,anonymous 嘅所谓不知名嘅人，即係贴咗呢个所谓即係Hong Kong is not China, 或者係香港独立。喂，嗰啲咁嘅嘢喺度，喂，你入晒700万香港人数，有冇搞错啊，大哥？喂，嗰个仲系一个学生组织，即系年青嗰班人，我当冇鬼嘅成分喺度，当佢出于一时冲动，出于一时气愤，咁咩咁大件事啊？你使唔使揾个李飞嚟到香港？特别喺一个基本法嘅研讨会里边，煞有介事，恶形恶相，咁企喺度警告香港人咧？喂，所以呢样嘢我先觉得系即系系匪夷所思，或者可以讲用刘慧卿嘅说法就叫离晒谱啊，大哥。喂，你攞一个学生会有几多个啊？都系中大啫，系嘛？或者嗰阵时候教学院有冇份啊？吴博，你喺嗰度教大佬屌？喂， 唔系佢喺度读书啫。 啊，你嗰度读书 ？Sorry 啊。喂，系咁以贴嗰几嚿嘢出嚟。你变成一个对港政策咁样向香港人再一次宣示你嘅立场，跟住借呢一样嘢或者你讲你嘅理由就是要立23条嘅话，喂，我好难觉得你背后冇阴谋啊，大哥。 嗯。 咁但係咁讲啦，即係你中央想收紧香港个管治就即係由来已久啦已经。 咪咁所以我觉得 23条即係。 我觉得要借位入囉。你唔觉得佢想借位入嘅咩？喂，嗰样嘢有几大件事啊？喂，咩又激进暴力？即系嗱，旺角嗰度又入咗我哋香港人数，或者即系大部分嘅主流。你唔好话唔计嗰班蓝丝啦，计我哋嗰扎黄丝啦，计我哋嗰扎反对派啦，计我哋嗰扎抗争派啦。喂，你入埋我哋数、啊，喂，激进同暴力啊嘛。 跟住喺校园里边贴嗰啲嘢啊嘛， 一足高打船人呢、這个就系佢嘅策略嚟噶啦，肯定就系、是。 咪就係咯，你就正正講中佢而家成個部署同策略就係，佢為咗借要全面管治香港一個全面嘅控制權，借呢一樣嘢嚟喐我哋。喂，超然若揭，好清楚喎，成個套路。喂，我聽完，老實講，我真係唔明邊個係一個主流嚟㗎？連我今日見到。嗰啲中學生，因為佢嗰班友仔又訪問咗好多喎，大佬即係啲媒介。喂，佢哋都幾個都話佢唔同意呢個香港獨立嘅喎，我唔知係即係做馬定係還是咩啦。喂，佢幾個都係咁講嘅喎。不過佢話有發表意見嘅權利，喂喂，或者我哋聽下唔得咩？係咪噏下都有嘴咁樣？喂，我根本從來唔覺得呢一個香港主流社會嘅意見，甚至乎唔好講到佢共識。 嗯。 李飛今次嚟香港，即係除咗講話我哋唔認識歷史啊，講要問嗰三個神父問嘅問題之外，喂，今次最重要嘅信息再嚟一鑊，就係講呢樣嘢喎。 咁 喂，23條鋪路喎、 啊。咁、今日咧已經有記者啦，係去追問呢一個張建宗，咁啊即係問佢啦，喂。你之前阿林鄭佢唔係講話咩要製造呢啲咁樣嘅呢啲對23條立法啊有良好嘅氣氛先至會立咩係嘛？咁喂你而家係咪覺得有迫切性啊咁樣？咁佢而家佢講咩咧？咁佢就話：，我哋即係政府咧一早已經交代清楚啦，我哋唔會迴避嘅，但係一定要選擇一個合適嘅時間、合適嘅適當嘅社會氛圍。嗱，其實講真，如果你聽在於呢一個咧，即係。中聯辦啊，或者建制派嘅議論，哦，你話要合適嘅時間，咁不如我做俾你啊，因為其實你問啊，周榮咪俾你咯，係嘛簽名啫嘛，係嘛，你要合適嘅時間啊，咪做俾你咯，屌你老味嗰啲即係呢啲咁樣嘅叫做係人海戰術嚇，即係呢啲嘅人海動員戰術，其實佢哋已經好成熟噶啦，其實就你話要時機啊嘛，我咪做俾你咯，同埋喂嗱。时机呢样嘢，你讲正亦都有反，就系话啦，嗱，譬如好简单，我哋见到就系话呢个礼拜，即系港队亦都作过两场赛啦，系嘛，咁开始我哋见到有啲即系球迷啊，又开始国歌啊呢啲咁嘅嘢，甚至乎我哋见到啊，即系哇，久未露面嘅民族党。嘅即係呢個香港民族黨嘅主席 陳浩天， 陳浩天又復出咯，同埋阿周樹峰嚇喺呢個球場裏邊，即係喺度噓國歌，係嘛？哇！呢、這個港獨嘅威脅又嚟啦，咁樣樣係咪又係時機咧？ 咪就係正中你頭先嗰樣嘢咯，就係、是、適合嘅時間啊嘛，有適當嘅氛圍啊嘛，係咪？嗱，當然雖然你問我。如果我好耐未睇过香港队啦吓，即系我睇嘅时候都要即系胡国雄年代啫，大镬啫。喂，就算我入到去球场，我估我都难忍住自己咧，系唔嘘呢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曾经思考过，如果唔系我上个礼拜病鬼咗咧，我真系想攞条 banner 入去咧，系即系再次为呢个田汉平反嘅屌。嗱，我就唔会嘘啦，我就拎住嗰条 banner。要求你為田漢平反，我估實出到嘅屌！不過我而家即係我而家唔係政治人啦，我唔需要攞呢、這個即係政治嘅credit 啦，所以我冇需要咁做啫。如果唔係，再加上病鬼咗，如果唔係，我真係想攞條咁嘅嘢入去啊！屌！嗱，我同你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屌！我熟過你班建制派，屌！大佬當年八九民運嘅時候，我哋日日唱咁啊，大哥，係咪？咁咪揸住呢條 banner 咯，屌！睇下你老共幾魚啊，仆街！屌，大佬！嗱，下鑊我就嚟噶啦，屌嚇！即系唔病嘅時候。喂，但系個問題，阿曹總提醒一樣嘢就係、是，張建宗呢一個答法咧，再回應翻阿李飛嗰個講法咧， 佢想 hea 嚇，似乎 其實表面上好似 hea， 其實係互相呼應。 哦 ，OK， 即係交波啦。 即 係 個時間同埋氛圍啊，係左右腳喺度交緊波嘅大佬，喺度扭緊波嘅大哥，即係唔似係即係夾硬去答下啲記者嘅問題嗰種方法，再加上頭先你話齋，即係陳浩天又出山，係嘛？周樹峰又嚟。 最近你見到啲學校又話有人派翻啲港獨單張啊，咁喺呢個。 唔係，嗰日我喺新聞咪聽到咯，我揸緊車嘅時候，話唔知喺觀塘啊嘛，喺街嗰度啊嘛，派緊啲關於香港獨立嘅傳單啊嘛，屌！喂，呢啲咪就係老共所需要嘅氛圍咯。喂，佢知道你對佢一點而威脅都冇。甚至乎啲記者睇住佢冇乜人接嘅，即係十個有九個咧行過去咧都睬你啲傻嘅，或者甚至乎咧唔信嘅，但係照樣嚟呢班友，仲直李飛嗰個時候去搞添，係嘛？即係佢想揾 委入去立廿三条嘅时候，你继续咁搞。 冇啊！你只要你睇佢十年嘅电影，即系嗰个浮夸嗰、那个嗰、那个，即系话有人暗杀呢个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嗰个故事咁样咯，即系话。 唔系，所以我好多时候我觉得 制造一个危机啊嘛，跟住咪佢咪可以立廿三条。 唔系话大家冇咁嘅权利，唔系冇表达意见呢个权利。嗱，纯粹原则问题咧，系一点而错都冇。而我觉得喺呢个时候策略上系咪应该咁样嘅玩法咧？嗱，我当你背后冇嘢，我当你纯洁嘅，你真系为咗自己嘅信念去搞嘅话，喂，而家你俾位佢入晒，大哥，喂，我觉得条气唔顺，唔抵，大佬，虽然我唔信一件事，我觉得你有表达呢个意见嘅权利，但系个问题策略上系咪有啲问题啊，大哥？即系我哋作为反对派，你唔系不断喺度俾即系喂营养俾人噶嘛，系嘛，大佬，俾位佢入噶嘛？喂，李飞头先讲嗰段说话。好听啲讲就叫铿锵有力，难听啲讲就系根本不停喺度轰紧我哋香港人，喺度俾紧底线你。嗱，你继续搞啊！嗱，而家我入廿三条啦，系咪打你又唔够我打，系咪？道理咧，一定你唔够我讲啦，因为我靠打嚟讲道理噶嘛，大哥，我共产党系咪？枪光子出政权啊嘛，系咪？道理就喺边个好打我身上边嘅啫嘛，国家机器我手上边，你吹我唔涨啊！我讲乜都得啦，妖大佬你 ，Donald Trump 都好似契弟咁对住我习近平嘅大佬，咪所以而家我觉得系危险噶，即系开始你睇到成个势头系越嚟越唔对路嘅，唔知佢哋系左右交紧波定系还是呢班系真心交啊？如果你话真心交都好啲，即系我哋都仲可以喺度讲道理同你。如果你背后系有人去指使你做啲咁无谓嘅嘢咧，或者系帮中共咧去涂脂抹粉。亦都咪叫逃之抹粉啊，系帮佢喺度即系掩护嘅工作嘅话咧，喂咁就好大镬噶咯，对我哋嚟讲。 嗯， 明明廿三条，2003年嗰阵时候开始，香港人都好抗拒以言入罪嘅。 嗯， 明明都系大家系好有共识地咧，系反抗呢个廿三条嘅，开始令到一啲人都觉得又系、哦、可以立下、哦。喂，如果唔系呢班都乱嚟噶咯，嗱，老共啊，特得我哋咁劲，嗱，啲人系会咁样策略思考问题噶嘛，咁咪死噶咯。 但我咁睇啦，即系你话，即系你话啲人，即系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咧？立廿三条，其实而家嗰个问题，最主要问题点解系一个好时机咧？即系对于可能中央或者对于特区政府嚟讲，应该觉得而家系立即系廿三条好时机，就系啲人冇晒反抗嘅意志， 嗯、 即系你话好啦，突然间而家。即系政府话宣布我哋即系立廿三条，你可唔可以动员50万人上街？好似2003年咁啊？ 我觉得点解你嗰个气氛系好唔同啦？ 难讲。 咁你而家 我未必同意你两个讲法。我觉得劳动系即系施紧水运。嗱，对于反对派嚟讲咧，我哋即系唔好咁快灰心丧志。系啦，呢过去嗰两年以嚟，我哋系沉寂。吓、 嗯 啊，由呢一个嘅旺角骚乱，即系玩呢个确认书，玩 DQ， 甚至乎拉13+3全部入狱，令到我哋成个即系意志好消沉。但系你唔好忘记一样嘢，廿三条始终系老共嘅死穴嚟，国家安全啊嘛，国家安全嘅问题，即系话你踩紧我哋一国两制香港人嘅底线。你谂下香港人所有嘅群众运动喺过去日子里边、嗯，有边一样？是不同老共有关的。在过去几十年在我出世那么久过去五十年你说。67年的暴动跟老共有没有关系是不是89年的民运。或者你少人一点你说什么篡改什么侵华历史又是跟你老共有关的嘛即是跟中国的因素是有关系的嘛动员得最多群众那些。23条的立法。国民教育全部都是跟中国问题有关本土的问题什么中央公积金又好全民退保又好最低工资又好什么集体谈判权几时香港有动员了这么多人出来的所以我说呢即我不是完全不同意吴博或者 Anthony 刚才这个分析就是喂他现在看着我们的时机觉得我们意志消沉了我们全部都要被人打砸炒晒了危险的在于什么呢你一去到这些位置香港人醒，正如你拉13+3嘅时候，都突然之间涌咗几万人出嚟噶， 係咪？本來我哋都喺度唞緊㗎啦，點諗住都唔去遊行㗎啦，成日去咩？屌去極都係咁上下咁樣，即係我哋都會有咁樣嘅即係壞嘅諗法嘅。但係如果你立廿三條，我喺度而家唔係話警告老共咁簡單，亦都提醒我哋自己就係呢條底線，我哋唔可以俾老共越過我哋。因为这个是香港整个一国两制所谓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一个最好的测试来的。23条是。因为如果你这么顺摊被他玩了23条的话，喂，香港玩完了，基本上是。是没得救的了。你是很顺摊啊，立还立。我们的反抗一定是要强烈的。多人的。声势浩大的。所以而家老共係計緊呢條數嘅，我覺得。 唔係，但係今日咧出咗一單新聞咧，我諗佢都會覺得好開心嘅，就係話香港失業率啊，而家跌到係3%，係98年之後咧，呢20年以嚟咧係最低嘅，就業不足率咧只係1.1% 啫。咁咧，即係如果你話起碼你唔好講乜嘢啦，你起碼同呢個03即係71去比較咧，嗰、那個社會氣氛已經係天同地比啦。其實就 同意。 即係嗱，你話有一種心態，即係係好唔健康嘅。就是譬如咧，你话好期望，就系话咧香港嗰、那个嗰、那个政治环境收紧，系因为权斗嘅结果。点解香港人会咁样谂，或者倾向咁样谂，或者系想去咁谂，即系会信咗阿尤清源嗰套啊，系嘛？即系 大纪元嗰套啊， 大纪元嗰套啊， 成报嗰套 啊，系啊，即系甚至乎阿何志光嗰套。你知唔知你最近你变咗上海帮啊？你 系咩？ 系 啊， 好犀利啊！即系呢一套，即系因为即系喂。嗱，你叫我出嚟咧就唔好啦。咁但我希望咧，即系其实都系有个明君出嚟嘅。嗱，而家咧嗰个痛苦都系暂时嘅啫。咁即系等运到咯，即系等运到咯。如果你有权斗嘅话，咁习近平系明君，咁就 OK 咯，系嘛？即系嗱，佢集咗权啦。但系而家集咗权之后，而家话俾你听，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啊嘛。嗱，马云咧，佢有钱就任性，但系咧，习近平咧，佢有权就放肆。佢而家系步步进击。一下一下咁样样踩到上心口喎、 啊。大佬讲回应头先你嗰个说法。唔好再信成报大纪元或者你所谓嘅何志刚嗰套中共嘅权斗术。 我只觉得就係话呢。 解释下呢头先佢嗰度即係有少少模糊呢、就係所谓嘅权斗术嘅个讲法就係呢就係因为两派喺度斗紧。所以呢我哋相信习近平系一个明君嘅时候。当佢集咗大权佢就會放香港人㗎啦。呢個係我哋由我都有夢想過，即係呢個諗法確實係天真咗嘅。由嗰陣時候，曾俊華嗰陣時候，其實已經揭破曬佢個面皮㗎啦。 唔系，即系你成日讲话有鹰派有鸽派，即系你个鸽派占咗上风咧，就会即系对香港宽松啦，俾普选你啦。咁但系喂，831决定已经讲咗俾你听咩事啦。 同埋 你即使， 我想讲补充一点咧，阿吴博。中共在香港的自決獨立的問題上面，甚至乎去到本土的問題上面， 是沒有分歧的， 沒有分歧的， 正是精英，即是中共精英的層面，這些問題沒有分歧 的。為什麼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呢？就算我和你有分歧都好，在這個問題上都沒有分歧，你敢說？因為呢，是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由他們過往的歷史去分析，是不敢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是有任何的鬆懈和讓步。 就算有啊，都是利用香港啊，即系等于咧，你话旧好唔知前年系嘛，即系有个网媒即系出篇文喺度屌习近平啊嘛，话佢呢个即系喺度蚕食紧一国两制，等于而家美国国会讲嗰啲嘢咁样样嘅啫，其实系，吓、系一样嘅，即系咁，但系最后尾嗰个咩，即系嗰个网媒就执咗粒啦，系嘛，咁而确实你就算系有嘅话，其实等于即系咩啫嘛，你国民贵呢啲，喂大佬，我见即系有时嗰啲民运分子啊，即系海外民运人士啊，对好似有好有期望，哇，话佢呢个，哇系呢一个咧。即系中国民主新希望啊，系咪？又话咩国七条，系嘛？系可以推动到中国民主啊，有救啦，系嘛？真系越爆料咧，就革命嘅时刻就来临啦。咁但系喂，讲真， 唔系我有心理分析嘅。对于你哋曹总理嗰个讲法咧，就话无论我哋对即系习总又好，对郭文贵又好，其实我哋都有一个盼望， 因为我哋 等得太耐，等得太辛苦啦。即系民主梦啊，唔系中国梦。是等得太辛苦， 而最辛苦就是现在失业率又低、啊，大佬，喂，你咁你叫我牺牲嗰个机会成本好捻高噶嘛？ 喂，同埋佢而家咁样玩呢个政治打压法，喂，我哋两个斯斯文文出到去可能都嗨嘢喎，大哥， 無端端喺度即係坐幾個月南啊，大哥係嘛？好唔抵喂！香港人係好多係計算呢啲嘢，確實會。即係你頭先用嗰個例子，2003年我係有少少係高估咗，即係再嚟一鑊嘅時候，究竟係咪有咁樣嘅相同嘅反彈？嘅原因係在於咩？2003年你有沙士啊嘛，2003年有負資產 啊。 而家你冇經濟問題同埋個社會嗰個對政府嗰個不信任嘅問題嘅時候，確實係難動員嘅。但我覺得老共係計緊呢條數，就係我講嘅嗰個樂觀嘅因素，就係即係從運動樂觀嘅因素就係、是，喂，你一立嘅話，香港人一反撲，咁你點先？喂，你越多人，佢越驚嘅喎，係嘛？正如你話三子嗰鑊咁，你嗰度真係唔亂。如果唔係，你會批准佢上訴，甚至乎馬道立都講到口啦。佢話呢個涉及重大嘅利益嘅問題嘛，俾佢上訴嘛，跟住再俾佢保釋嘛。初時上訴庭係唔制噶。喂，你諗下香港群眾嘅壓力係帶動咗外國輿論嘅壓力，帶動咗啲外國嘅所謂法律精英嘅壓力，同樣道理。如果我哋佢立23条嘅时候，我哋都有相当嘅人数，我唔敢讲50万係出嚟反扑嘅话，美国佬国务院唔出声，即使 Donald Trump 契弟啫，国务院会出声啩，美国国会议员出声啩，欧盟会讲嘢啩，老共冇压力，我唔信喎、 啊。有个连锁效应喺度嘅。 冇错啦，喂，呢、這个世界我哋读社会科学最叻讲一句㗎啦，简单总结，即係我冇读咁深入啦，喂 ,interaction 嚟㗎嘛。是一个互动过程嚟㗎嘛。喂，如果学你话斋，我哋灰心丧志啦，唉，都谢啦，玩咗咁多镬啦，831就落咗集啦，屌而家即係恶形恶相嘅老公，咁芝麻绿豆官李飞落到嚟都即係喺度串我哋，咁有 Q 得佢啦，喂咁就真係冇㗎喇喎。喂咁就真係入咗23条㗎喇喎，咁就真係俾佢食住个世上㗎喇喎，大哥。咪我所以我反而我最担心嘅呢样嘢咋。喂，老共嗰啲衰嘢，我哋大家睇得好清楚，估到佢嘅套路系点噶啦，佢啲阴招系点样，佢个部署系点样，系咪啊？借呢啲咁样嘅伪命题，包括自决、独立啲伪命题嚟打我哋，立23条铺路，成个套路系清楚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哋会唔会有准备去反扑先？嗱，呢个系我哋要自己问自己嘅问题啊！ 呢个自己问自己问题啦。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哋都担心嘅就系，其实你而家咧，即系嚟紧就嚟补选啦，系嘛？咁补选嘅话咧，其实都一个有可能一个即系分裂嘅机会嚟嘅，其实系。咁尤其系话你而家你嗰、那个即系初选又未搞掂啦，系嘛？都仲拗紧啦。咁你起码。就係、是、啦，教授都煩緊啦，唉，即係佢而家搞緊即係呢一個即係民主動力啊，咁即係民主黨又話即係唉補選，即係初選不如棄選啦咁樣，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麻煩嘅。你等下，你睇下啦，即係其實你而家嗰啲爭拗，即係其實係一嚟嘅時候咧，咁你又分散咗呢啲咩抗爭意志咧，其實你老共其實真係食硬你喎，覺得係即係 如取如攜。 系啊， 我都未评论过关于呢、這个补选同埋弃选嘅问题，我想讲两句啫、就即系先讲即系补选嘅问题先。就我睇到而家坊间报道嗰个方案咧，确实，实不相瞒，老实讲，咁样所谓嘅初选咧，唔应该叫补选，系叫初选咧，等于系冇初选。 嗯哼， 你记唔记得我最中意讲句说话叫？substance over form， 佢就调翻转头。而家所谓即系泛民主派嘅初选，就系 form over substance。不过老实讲，佢而家嗰啲噏嗰啲人嗰啲名我都唔记得晒啦吓。你而家走去做民调有咩意义咧？我俾你占几多成都冇意思啊！跟住你叫实体投票揾三个票站，即系装模作样。我都唔知點投，你問我就真係地啊，大佬，我係民主派嘅支持者。 所以佢咪話即係唔使初選咯，最後棄選咯。 唔係嗱，呢個我一間轉頭即係再講。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泛民主派要做個初選嘅話，其實根本係有前車可鑑啦。嗰次陳方安生同埋呢個盧永樂嘅，咪好咯。嗱，第一，正如我一路堅持認為需要嘅，就係你有三個部分噶嘛。一，你是需要泛民主派各大党派按上一次立法会的得票率 嚟派佢自己嘅所謂代表。第二，你要吸納埋嗰啲所謂嘅民間團體。簡單嚟嘅做法，咪吸曬民間人權陣線嗰啲搞掂咧，即係民陣嗰啲啦。嚟一個辯論，嚟一個投票，跟住你先做民調嘛。再嚟俾市民實體投票，你嗰個係要醖釀一個過程嘅。你唔可以就咁聽日就話屌。打電話民意調查咧，鬼識嗰幾條友咩？大哥，你問我，我都唔識答你啦，大哥。你噏啲狗西啲名嚟聽下，屌大佬。我都唔知揀邊個。 你而家新西唔係，唔好講狗西住啦，講新東啦。咁你而家都大鑊，即係你而家就最後尾就民主黨咧就推緊出嚟叫歐振東係嘛？ 歐振華 呢條友。咁歐振華 我叻過你屌。 咁啊，歐振華加埋呢一個張秀賢同埋范國威咧，三條友就會揾。 冇意思嘅，點解我話 form over substance？ 你做呢個調查，九龍西就馮檢基，新界東就范國威㗎啦， 知名度啊嘛， 冇意義㗎。 咪大問題咧，就係政黨方面咧，本身又太慢板，即係你好似民主黨咁，即係你而家歐振華，佢都係好 last minute 嘅時候。 如果我係民主黨咧，就唔好搞啦。 嚇！ 即係同台都係咁講啊，大佬。 嗯。 民主黨搞嚟做乜啫？第一嗰、那個咩？袁海文係咪叫？ 係袁海文， 冇記錯吧？嚇！我最近因為佢話要參加補選，即係初選，我已經識佢嘅咋，或者參加呢個補選，我已經識佢嘅咋。嗯，边度识佢嘅啫？喂，同埋你九西都有个黄碧云啦，系嘛，大佬？ 系咯。 喂，你新界东你都有个咩啊？阿高佬啦。 其实 喂，仲搞个咩啊？搞个欧振华出嚟做咩啫？你咩事咗个 picture 啊？ 其实如果你话 喂，我俾你 run 嗱，佢哋唔系错得晒嘅。你俾佢 run 两个月，你做民调你都系输硬噶啦，系嘛？唔係呢啲咪叫個 form over substance 咯。 嗱，即係咁變咗就嗱，如果你民主黨咧，佢自己兩區都有人選出嚟嘅話咧，咁你變咗啊，即係阿副主席啊，即係 羅建熙， 羅建熙啊，佢寫一篇文咧，就變咗即係嗰個公信力咧就存疑啦。因為其實你有一個既得利益喺度嘅， 冇錯， 係嘛？即係嗱，如果你就咁講，喂，初選不如棄選，咁可能你就咁睇，喂，似乎即係。好似有啲道理啦，但我覺得冇乜嘅，即係起碼我就係上個禮拜我同阿教授都即係講過啦，就係起碼嗱，你話即係教授係嘛，即係佢就係搞呢一個初選係嘛，即係好有啲不足咩？咁講真，喂嗱，你就係講票箱嚟講，即係嗱，今次唔同往日啦，你起碼就係話我哋以往咧搞一啲民間投票啊，即係我哋搞一啲即係所謂民間公投啦，其實好多時候都要揾大學嚟做一個票站。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大學咧就唔會 offer 一啲即係地方俾你去搞噶啦，係嘛？咁而學聯咧都唔會幫手噶啦，嚇。咁所以咧，即係你變咗就係、是。啊！教授嘅意思就係睇重食飯。咁第二就係話啦，你嗰啲即係喂，你民主派大佬又係麻煩嘅。你係去到 last minute 你先推一個人出嚟，好似歐振華咁樣。喂，你之前推叫催你嘅時候，喂你又唔聲唔聲係嘛？又唔交代又成呢阿蔡耀昌。咁你去到今日你先至講，喂咁你點搞啫？嗱，當然啦， 所以我就應該咁講。佢兩者咧，即係其實棄選嘅問題咧。是只是適用於所謂比例代表制裏面。 是啊。 單議席單票制呢是 inapplicable 的。你問我的意見。即我不是說兩邊都要打晒，因為以為自己全部啱晒。我的總結簡單來說呢，時間有限。一，唔該你初選認真少少啦。唔好撚走過場啦，佢做場戲俾人睇。喂，嗰幾個人而家你聽日做民調有乜撚嘢意思啫，你問我。咪范國威同馮檢基囉。喂，如果你真係認真一個初選嘅話 ，book 咗個場地先，唔該，有正式嘅報名程序，大家去 run 一輪嚟個辯論，內部個投票，先至慢慢做民調，再嚟即係實體投票，快快脆脆定啦，阿哥。喂，而家你咁樣咧，亂曬大坑，唔做好就做啦。好啦，做咧，其實你就係幫阿馮檢基同范國威抬轎嘅啫，你冇俾我鼓作。 唉，即係講真。 喂，你即係好過做，好過冇做啊！喂，咁係冇意思噶嘛？有啲友就話想俾啲新人出嚟 run 下，咪俾佢 run 下咯，係咪？但係你真係要做一個有公信力、大家各方接受，同埋真係泛民嘅支持者係會跟嘅初選方案，而唔係一求其啊嘛！難聽啲講，一求撚其啊！屌，你唔好嘥錢做埋嗰啲戇鳩嘢啦！我聽完之後。 喂，听日做民调，九龙西唔系逢点机，屌我陶君衡人头搏户头啊！俾你听，唔系我，如果我喺九龙西，我一定你打个俾我，一定唔会话逢点机，或者系范国威，或者新界东，我咁讲咋。即系我冇理由透露自己嘅。 咁你点样睇呢一个啊？即系清正揾呢一个啊？ 清正系出嚟搞事嘅啫，你问。 揾下欧乐轩咧， 要晒鸠气，佢 mess 咗个 picture， 令你成个初选咧喺度拖延时间。你唔好俾我估中，最好我估唔中。佢越多意见咧，喺度反嚟覆去嘅话咧，系古灵精怪。喂，如果 咁点解佢要揾欧乐轩咧？你觉得？ 因为啱对出民主党咯。 即系 出主流法， 你觉得咁样系，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佢系咪即系想咁样即系去离间你咧？揾个人 冇意思噶啦！我同欧乐轩讲，我话而家咁嘅初选形式咧，你都可以翻去瞓觉噶啦、你做民调为主啊嘛，跟住叫人系咁以焗下啲人去咩三个票站实体投票啊嘛，唔系拣最高知名度嗰个拣边个屌？你又唔会嚟一场辩论嘅，你又唔会有内部投票嘅、我听唔到啊，起码目前吓，或者可能喺度改紧啦、修正紧啦，我唔知啦，系嘛？喂，咁系冇意义噶、啊。你話當年盧永樂同陳方安生都仲有意思，因為兩個知名度都算高嘛，同埋拗咗一大輪嘛，同埋快快脆脆 come up with 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遊戲規則同埋方案。而家淨係拗嗰啲比例啊，屌佢拗到天光話俾你聽，都冇所謂噶啦。第一個大佬，其實你問我，如果你要攞民調嚟做主導嘅話，就屌即係嘥嬌氣噶啦。你諗下民進黨啊，足足拗廿年啦。一个初选方案，一路喺度调节嗰个民调个比例啊！屌大佬，系嘛？党外嗰个投票比例，人哋起码有几万个党员，十几万个党员就有意思啫。我哋点样设计啊？我哋系难噶，所以我哋一定要一人让一步，每人行一步先可以做得到噶。同埋唔好想当然谂住为解决嘅问题谂一啲戆居嘅方法出嚟啊！大佬，又嘥几十万、啊。去做个民调，有咩意思啊？ 我而家好似话每个参选人即系都要攞十万啊嘛， 屌戆居啦，屌夹嗰条友又 唔系，但系咁讲， 除咗冯检基同范国威， 但系咁讲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话而家参选，即系你话民主党两个人，喂，如果你即系有诚意嘅，你唔系 last minute 先出嚟啦。 民主党学你头先个讲法就最准确嘅。如果佢真系要令到所谓弃选嗰样嘢，虽然你问我认为 not applicable 嘅。喺即係單議定單票制裏面，你喺比例代表制裏面咧，都仲有所謂嘅棄保效應喺度。因為點解我哋係攞咁多席噶啦？不過咧，我哋唔單止係即係超額提名，所以我哋一定要縮翻啲人啊。喂，但係而家你嗰個點樣搞啫？單議定單票制，你梗係兩陣對壘噶啦。馮檢基又好，范國威都好，你幾唔中意都好，我哋都夾硬要焗頭噶啦。系咪先？喂，咁你唔搞一个可以建立喺为未来2020嘅初选机制出嚟，做一个好好嘅模阶同埋榜样嘅话，而家又喺度求捻期，即系难听啲讲系叫求捻期啊！即系好嘅好嘅做好嘅唔做嗰种啊！屌，嗰种初选系冇意义嘅。嗱，弃选嗰样嘢掉捻咗佢啦，唔适用噶啦。呢镬嘢，你问我就系、 是、咁都系初选啦、啊，咁样咁讲嘅话， 得初选执好少少佢啦，做嘢认真少少啦，大佬，咁加长成日做啲嘢走过场，形式多于实际，你一做民调，屌听日咪我唔讲个结果咯。咪做嚟把撚啊！ 我 你嘥十万蚊嚟做咩啊？每仲要每人夹十万嚟，屌你俾我好过大哥，俾花生台算啦！屌大佬，不如我哋吹鸡啦！屌负责边个俾得拖咁样啊？ 唔系你最后屘唔系，我觉得即系真系两个嘢咧，即系你话嗰啲其他人啦，即系你话袁海文啦、张秀贤都好少少啊，因为佢都系半年之前佢已经讲话咩选，咁你而家 D 100又帮佢吹鸡啊，又剩啊，系嘛？即系佢系想做王啊嘛，系嘛？一个佢啦，一个欧轩啦，不过欧轩又话唔选啦，咁都系明智嘅，其实都咁。但如果唔系咧，即系 我就唔会咁戆居攞十万出嚟。 如果唔系你又欠呢、這个啊大班人情啦，呢个好捻麻烦嘅，即系系嘛？ 你讲嘅啫啊！ 屌，即系你唔系噶，你有事实，即系咩噶？你有事實作證㗎，即係我唔係即係吹水㗎，係咪？咁即係個情況就係咁㗎嘛。 唔係，點解我頭先講你話要做認真少少呢？其實唔係冇道理嘅。即係我冷靜少少再解釋俾你聽。第一，你係為咗2020做個模階。第二呢，嗰幾個組合呢，你都係一個 pilot test 嚟嘅，為2020。 究竟是三成五，即是33%、33%、33% 啦，定是還是可以再整理呢？其實今次呢個補選是一個好好的契機，同埋令到整個泛民主派咧係能夠團結一致去對抗老共咁矛嘅 DQ 嘅方法嚟嘅，所以唔該做認真少少啦。即我唔係話勸戒邊個，因為我都冇份參與呢啲咁嘅遊戲同埋嗰啲規則嘅制定嘅人，我只係一個普通嘅評論員。 同埋我， 不憑我經驗，我就覺得做認真少少，等有少少公信力，泛民主派嘅支持者都知道你喺度發生緊乜嘢事，係咪？定個場地，快快脆脆定個規則，嚟一場辯論，俾咗民間團體同埋各政黨嘅代表內部投咗一次票先，係咪？你估歐鎮華出屌民主黨嗰啲人會支持佢嘅咩？一定，我又唔信喎、啊。你咪俾佢跑下咯，屌等佢衰下咯。原來林都唔知喺邊 Q 過。 乜呢啲咧就 係咪？ 嗱，其實講真，你既然有初選咧，我 咁跟住先做民調、 啊、 做完民調有兩個參考啦，或者你可以冚埋都得。呢、這個可以再議，先至玩嗰啲實體投票啦。 嗱，補選咧，你玩一個 快快脆脆，三月都嚟緊啦。屌，而家11月啦，大哥。 即係你補選咧，你玩一個咧，即係冇乜名氣嘅人出嚟選咧。其實就好難叫咁多個唔同嘅光譜都團結喺你旗下㗎啦，其實就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出嚟叫做係執一次名氣，都不常一件好嘅計算。咁但係呢就我覺得就你更加重要嗰樣嘢就係嗰個辯論啦，係咪？咁你更即係其實講真，我覺得羅建熙講一樣嘢就係咁嘅，你話唉屌你即係你就係因為咧就係嗰啲人冇呢一個即係好撚唔公平，因為你對好似邊個朱海迪嗰啲人好撚唔公平，因為朱海迪本身係零嚟噶嘛，係嘛一嚟噶嘛，哇彈到佢咁撚多係嘛，咁你如果你有冇咗初選咪好唔撚公平咯，唔係冇棄選咪好唔公平咯，咁大問題就係話嗰個係比例代表制啊嘛， 除咗 單議席啊嘛， 如果你係個認真嘅初選嘅話。朱海迪就唔会零㗎啦。 係呀梗係啦。 佢嘅零嘅原因係在于 佢唔觉得开始咗嘛。 同埋你之前係冇初选嘛。如果你听我头先咁讲佢个大会堂又好佢个礼堂又好。喂我听下九新界西朱海迪嘅辩论。官商鄉黑。我系社民连啦可能我都唔投黄浩铭投咗朱海迪啦如果系党外投票。 咁但 係啱啱啊！ 問題咧，即係我諗到，當然啦，你即係你嘅諗法好 ideal 啦， 好 ideal 我知道。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搞一個初選，你嘅資源有幾多先？如果你資源唔多嘅話，你其實你冇乜人知道你係搞一個初選喎。你唔同一真正嘅選舉。 唔係咁，所以新媒體咧 係幫你宣傳。 新媒體嗰、那個即係嗰個任務係更加任重道遠咯。系嘛？即系 新媒体， 系啦，即系嗱，你话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即系你 唔系啊？你好简单啫嘛。D 一百直播，花生台直播，花生台湿鸠啲啦，我哋系嘛？ 都可以搞嘅 吓，系咪？喂，我有啲 friend 噶嘛，即系喺我哋 Facebook， 我意思就系、是，喂会广传噶嘛？喂，如果你嗰场辩论，起码你个 view 数系有10多万嘅，即系泛民主派嘅支持者主力去听啦。 唔系，同埋你唔好记得。 咁我哋做民调嘅时候。或者我真係去做實體投票嘅時候，我都有嘢參考。 同埋你唔好 佢點解羅建熙個講法係唔冇道理，在於咩咧？佢其實比喻不倫啊。 嗯， 朱海迪又好，劉小麗嘅 case 又好，甚至乎羅冠聰 都係比例代表制。 唔係，但唔單止係比例代表制啊！你係冇初選過 啊？係啊， 我梗係零啦。 嗯， 阿哥，喂，如果你真係同我同台辯論過，你聽過我 presentation。你聽過我互相質詢嘅環節，台下發問政策問題好，政治問題好，你聽過我點答嘅話、嗯，喂，你係咪會好理智咁、 嗯？ 起碼嗰三成裏面我哋所謂嘅民間團體又好，黨派嘅投票好，喂，我都有少少分陣嘅、啊，大哥。 係咪你打真軍就會發奮㗎啦？係 咯， 係屌， 唔使話一定係出街派宣傳單。 係啊， 你搞多兩場呢啲認認真真有遊戲規則。有呢一个嘅指标有导向嘅初选嘅辩论嘅话、 啊、 就得噶啦。 当事人如果觉得系生死存亡之秋咧，佢就会想方设法咁样样，就系咁喺度爆泄噶啦。 唔系，同埋嗰啲人亦都系理解错嘅、 啊。 你估嗰次卢永乐同陈太嗰次辩论，你估真系写文联嘅人得写文联嘅人投卢永乐咩？ 嗯， 你估净系民主党或者公民党嘅人投陈太咩？据我所知就唔系，佢真系睇现场嘅。 嗯， 因为真系冇党派利益噶嘛，系咪？我哋有少少嗰阵时候，喂， 你唔好当民主派内部，就算你话我话跟上一次立法会嘅比例，各党派有几多飞都好，再加啲民间团体都好，你嗰啲友真系冇脑谂嘅咩？边一个去应付强敌嗰时候系最好嘅人选啊？你咪要透过一个咁嘅机制咯。喂，如果而家呢啲机制夹十万蚊，听日做民调，屌唔早就做啦，大哥，系嘛？唔系话嗰场辩论好难搞啊，而系唔该做认真少少啦，大哥。 嗯， 系嘛？即系弃选嗰啲嘢唔好谂噶啦，唔 applicable 噶，只有得初选 OK 嘅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屌系咁 爆晒钟啦，大佬 爆晒啊！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拜。